嗱，咁样咧， 第二节， 第二节啊，咁呢一单咧真系惊为天人，我觉得真系冇得顶。咁啊揸部拖头，咁啊孭只四廿尺柜过啦吓，咁啊闩埋道门噶噃，有货噶啦， 系 过关。咁啊行过咗第一关未出尾袋之前，就俾突击队截住佢。人哋唔同你讲，货都唔睇你啊，唔会打你柜门咩？收咗你本司机簿，收埋你张单，跟住叫你埋台。哦，俾本簿佢，唔，你话埋台，因为嗰啲突击队咧，佢揸翻部佢部电单车翻走噶啦。佢收咗你本簿啊嘛，放你都唔生啦，谂住吓，点知嗰个司机啊巴闭啦，噔噔啲，噔噔啲，咁啊踩埋出尾袋，出埋去落埋货。原来佢成车咧，嗰阵时喺台湾咧就好兴嗰啲烂鬼电单车啊。然后就买上大陆，成柜都系佢部车。我唔讲边个牌子啊，一讲出嚟全世界都知系边个噶，因为全中港咧得两架嘅，佢系其中之一。一讲佢嗰架车咧，唔使讲牌头，唔使讲车牌，净系讲佢架车就已经知系边个。车埋货，扑街啦！呢次系咪啊？点走啊？点走啊？ 睇咩年代啦？ 九啊几？九年？九零？九几年啦？点走啊？冇司机簿，你就算你点样通，点样搞，你都要俾本司机簿，有海关啊，成啊各样嘢同你做手脚，你先走得噶。佢喺皇岗口岸后边个烟仔档嗰条通道入去。跟住直头避开晒海关，直头上桥过香港。 你讲司机 系啊？原来当时个边防大队长好似系佢舅父嘅， 成世唔翻大陆啫。 唔系、啊，搞错、啊。佢落咗嚟冇几耐，都冇见到佢啦，仲揸个拖刀。喂、哎，我哋咁好嘢嘅喺落马洲见到佢，呢啲嘢。十十岁啦，咁我哋又上唔上啊？唔上噶啦，买车，咁啊以为佢人都上唔到啦。一过咗冇几耐，咁啊我哋啲司机啊兴大胎啊，嗰阵时$80$100条，最高嗰阵时系$101，咁啊叫穿马体，就喺个后备嗰、那个装后备胎嗰个位置咧，就装啲新胎上去卖，上去上面同人带。带一条几多钱？两条嘅嗰阵时好离谱，最高纪录有人挂三条嘅，差啲掂住个地噶。喺度假底啊！咁啊，个个都咁过噶。哦，咁我都有做。去射胎嗰度咪就系佢咯。咁咪点翻佢啊？冇啊！你海关话要锁我，边防嗰个大队长系我舅父。咁佢点会锁我？我咪日日咁样过咯，咪又冇一件事咯，系嘛？乜都有。 年代唔同咯，即系其实讲年代啦，因为而家咧。佢要锁你咧，因为而家电脑啊，只要一入咗落去咧，冇办法解决到，即系除非都话啦，你头上嗰个浸嗰几个，唔系你下低系冇办法解决到。我近期咧就即系肥 B 你识啦，我有个老友，曾经嘅老友，咁咧就大陆仔，佢咧就好巴闭嘅，咁啊成日呃啲香港司机做报关，但系佢冇报关牌。佢嗰阵时帮手做报关，就成日话海关嘅乜都搞掂。咁咧嗰阵时咧，即系话啱啱好2000年头啦。咁咧就都系冇咁多摄像头啊。咁咧就曾经有一个人好信佢，点解信佢咧？就佢、是、做报关，佢带货、吞尾、蹲车、埋位，一落车查，佢里边摆后边有两箱货，件之零件值钱嘅，嗰度差唔多200皮。咁咧就佢做报关，佢报关完嚟搞掂。咁咧就當然啦，即係海關，即係佢即係打大單啦。咁佢幫人哋幫你報關上，裏面有兩箱貨，咁咪同海關自浸，學你話頭喺嗰個叫做即係黃江喺嗰度查，即係查車台右手邊，咁嗰啲咪成日坐喺度嗰啲搬運嘅，攞架車仔嚟推，擺咗個兩箱貨喺上高。然后佢哋推埋一边，跟住你查车冇件事，跟住嗰两箱嘢就喺后边。我你话头头先嗰种动，佢推捻拆咗出嚟攞翻呢条捻样咧， 就之后呢就越做越大胆，亦都好多司机信佢。咁后咪佢自己开公司，即係而家开公司做得好大，喺皇城广场城层，唔系皇城广场，我唔系皇御苑，唔系皇咩皇州苑啊嗰啲，或者咩喺直头皇城广场2000多尺，净系做办公室，专坤嗰啲香港司机买车同佢做，咁全部带货带烟仔，做到上会嗰啲香港批会，因为我哋做车会嘅，佢有啲保险咧嗰阵时系俾我哋做啊成。批会呢、這个人唔批得，佢系假结婚落咗嚟香港噶啦，咁啊唔批得，怀疑佢洗黑钱定咩？因为佢咁样系好多嘢唔正常，同埋成日啲车扣车，有个摆烟仔过关香港衰半年，个司机上晒，咁啊佢系当然唔关佢事，佢香港冇公司噶嘛，大陆公司系咪先？最新发展就系咧，我哋有个。识得嘅朋友司机有睡眠窒息症打工，咁啊屌你个成 Q 日嗨嗨碰碰，嗨嗨碰碰之后，咁我老细话唉唔捻好啦，唉我都唔想做，唉卖捻埋架车俾你啦，佢买咗架车，但卖咗架车俾你，你都系有睡眠窒息症啊，你都系搞唔掂，咁咧就唔得啦，佢话唉不如买咗架车啦咁，买咗架车咧咁就同呢一个人讲，佢话咧。买车又上会又成，啊！你惊冇生意，我哋走短途啦，走短途只你只过关啫，揸呢架车过关，唔使揸几架，就揸一架车过关，就揸你呢架车。咁佢话点解揸呢架车？咁佢走嚟问我，我话唔好做。佢话你嗰个鸡乸大油缸，我呢条友即刻叫佢话夹粉啊！本身话买你架车，变咗话叫夹粉做，唔好转名啦。啊！依然系你过关，你揸怎过关啫？去到我搵车，点解？因为你系大油缸，大油缸咧就千五升。佢嗰阵时因为酒友啊，佢都系酒友嘅，而家冇啦，冇酒。 系啊，冇啦， 冇酒友。但系你当时过亲关，你都系打爆油缸，一升油我当你一公斤。即系换句说话，你呢架车可以装得1500公斤嘅嘢。 吨盘， 咁你唔好计啦，你话实有200-300公斤，你啲真系有嘅，好啦，争一吨半吨，即系话佢嗰张报关单，你做电子零件，系咪可以报重咗一吨半吨？呢、啊這个就系钱啦，呢、這个就系合法地走私谂呢啲，跟住你想，因为你架车千祈唔好我买咗，扑街咪你咯，我唔认数。全部唔系同厂做㗎啦呢啲。全部打大单屌货主系边等过你任你噏。系咪先。咁嚟做我同佢讲喂唔好搞啦。我话呢人哋摆到明系食你。系啦我话屌买得几多几多啦何况哎肥过我睡眠窒息症我话散水啦。系咪先。因为好似我咁做缩胃手术收返100磅。唔系你都冇得搞。即系而家好多香港司机即系以前天之骄子呢。啊！我哋话英雄啦，因为而家成个报关系统，即系大陆啊，同埋咧接生意嘅咧，以前香港公司好巴闭，跟住又到台湾厂，其实一个演变嚟，而家就所有嘅生意喺晒大陆人手，大陆人马事，最大嘅物流公司香港嘅有仓有成嘅都系大陆人嚟，你觉唔觉？冇啊！冇香港佬，你香港佬系俾佢洗嘅啫，跟住佢哋想办法氹你，而你哋，我哋香港人好多，即系头先我哥讲啦，以前我哋10蚊，任揸啊几多钱，我哋留恋嗰啲生活，唔肯翻落嚟面对现实，佢甚至上都冇饭开，佢都系咁。 系啊，好多系咁噶，我都唔明白点解仲有咁多人要揸架车去上路噶，我唔明啊， 明冇得做啊。但佢就唔鍾意返嚟香港，因为唔知点解嘅。落到嚟香港呢个人好早紧张咁。一返到头呢成日慢晒咁。係慢晒喎。讲句嘢仲有返到嚟香港我同你讲多两句屌够噏返到大陆。今时今日啲香港佬仲諗住返大陆喺度认屎认屁。即係呢我哋叫做大陆人叫存在感。一 因为你喺香港几十岁冇你搵食嘅位置，而佢哋仲系留恋紧我哋以前系几好啊，我哋以前几巴闭啊，吓、啊啊，就好似我咁， 去到啲厂啊，师傅前师傅后啊， 系嘛， 啊，你食饭未啊？未啊？揸部摩托车车去食饭啊？你叫鸡未？嘿，乜嘢都有，笑死你！啊，所以我话我哋个中港牌值两嚿水嘅，快啲俾翻佢。 冇办法，而家嗰个社会其实嗰个唔同。比如我嗱，我上次我哋做集节目，我就九九年入行，佢系九零年头啦。已经嗰时候我哋冇剃头费，我哋搵钱已经唔系佢嗰度，同埋条路越通，基本上搵钱越少。 系啊，人哋个盐田港一起好，你就跟住开始慢慢玩完噶啦，睇得到噶啦。 啊，跟住奈何码头，奈何船。系嘛？同你争，你冇啊？唔走陆路，集体运输。你睇我哋嗰阵时做四回马房港，全部船嚟嘅啫嘛，有几多香港车啫？ 系啊， 开个海关系冇噶。而家仲离谱，高腰车场就喺肇庆端州区，而家就变咗喺四回，乜嘢都系四回，所有车检场包括冇晒噶啦。车检场连码即系连埋码头就系得马房港，马房港仲大镬，根本上都冇车。 诶？我听讲话以前我训练嗰班拖头司机帮我哋做骑师嗰啲咪全部喺晒肇庆啊、四会啊嗰边开工咯、 啊，都系咁啊！ 啊，边有我哋份啊？冚唪佢哋搞掂啦，奈何码头、奈何船，冚唪佢哋搞掂噶啦。 系啊！ 啊，你哋我哋上去嗰啲系咩啊？做贸易啊，揸孭住啲货打冷啊，孭住四廿吨上去，孭翻嗰四廿吨落嚟啊，不停咁打冷去呃钱咯、啊。 系啦。 如果大陆冇咗保税，就更加冇得呃添。 系啊，譬如好似四会啦，就喺嗰间应该叫做咩大旺工业园啊，有间做厂系做铝锭嘅，铝锭 系啊， 屌你老味，嗰啲铝锭超车来车去，车来车去，由朝到晚都系车来车去。 系啊，唔使落货， 又唔使落货，扑你啊街！嗰阵时候，譬如好似我哋我啦吓，啊接咗单生意，嗰、那个。深圳布吉，啱啱过关嗰度，过关我哋 过二线， 过二线之前右手边基本上全部都做金银珠宝嘅，吓咁啊白银，车白银落嚟香港，咁啊去货柜码头等个人，跟住又出翻嚟，又再上翻去，咁其实嗰啲嘢咧就系、是、由头到尾就系走来走去，其实我嗰时唔明啊，点纠解嘅咧？屌你咁找数又快，嗰间船公司俾你做嘅，嗰阵时一间船公司喺货柜码头上嗰间出名嘅船俾你做，佢话咁样做嘅，喂，咁你攞住啲白银走嚟做咩？吨几百银，两吨几百银，不停咁兜，咁啊介绍我个人，后屘佢收咗数据，托捻埋我水龙，走捻咗个皮机嘢运费，咁我话啦，做大陆到今时今日都好啦，咩都系假嘅，真系冇真的。即系我哋成日上去大陆人同你讲，即系佢太太有大陆人，我太太有大陆人，咁啊呢啲真系因缘际会啦，即系唔系话佢哋呃我哋冇，但系只不过话我哋面对嘅嘢好多系假，譬如呢度讲少少，讲下一次啦，好似你老婆个姊妹，即系你听你讲成家大细靠食嗰个医生。是咪？是咪可以做香港做医生啊？ 唔系医生，佢系一个点样讲咧？系一个有医生牌，但系咧佢就冇做医生，佢就去做佢嘅家族生意，好有钱嘅。 下次翻嚟。